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棒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市政协13届一次会议将于今天下午3点钟开幕。昨天上午，759名市政协委员陆续报到，新老委员都带着自己的提案和意见建议上会，开启了自己的履职之旅。市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布了2018年春节放假安排通知，2月15号到21号放假调休，一共7天。2月11号、2月24号上班，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工作生活，节日期间注意安全。今年春运从2月1号开始到3月12号结束。公安部交管局昨天表示，今年春节时间较晚，节前交通流相对分散，节后探亲流、学生流、务工流返程集中，再加上全国两会元宵节与春运高度重叠，交通安全形势出现新特点。近些年幼儿教师心理健康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对此21世纪幼儿园的总园长、市政协委员朱敏建议，中高等院校应该要求学生修习心理健康等课程，在教师资格认定阶段增设心理问题考量，将心理健康评估作为从业标准之一。2018年本市将大力发展普惠性幼儿园，新增学位3万个左右，今年将进一步探索本市户籍无房家庭承租人子女在承租区接受义务教育办法。一年一度的老北京年货大集正在农展馆举办，今年大集将持续到2月10号。再来关注几本新书。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近日出版了新书《说戏》，这本书以作者柯军与一位交流障碍症戏迷少年陆成的台前幕后交流为线索，串出柯军对11出经典昆剧的剧情赏析、角色揣摩、表演阐述和压箱底的昆曲艺术秘技。全书以一篇讲述一折戏的方式，展现了昆曲艺术的魅力。童书作家彭毅的新书《驯鹿人的孩子》近日出版，这本书中用12寸照片的超大尺寸记录了最后的驯鹿人部落的生活细节，表达出了驯鹿人部落对于生命的敬仰、对于爱的呼唤。作家黑鹤和九儿首次携手创作的图画新书《鄂温克的驼鹿》近日出版，这本书用诗意的笔触和精美的绘画记录了中国鄂温克族老猎人与一只驼鹿之间互相信任、终生陪伴的传奇故事。作家马原的历史题材小说《唐宫》近日出版，小说演绎了唐朝宫殿的阴谋与爱情，唐宫的主人公叫玉央，李商隐、杜牧、温庭筠则点缀于讲述之间。马原表示，书中为女主人公写了100万字，里面有无穷无尽的细节和波澜起伏的故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14点03分，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下午本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摄氏度，夜间有3-4级的偏北风，最低气温-10摄氏度。夜间气温比较低，而且偏北风比较明显，体感非常的寒冷，请注意防风防寒，天干物燥，也要注意保湿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 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今天的节目不太一样啊，不仅因为昨天晚上好像说是下了一场雪，而且是室内下了一场雪，但是我到了市里边发现一滴雪都没有啊。雪在哪儿啊？好，如果大家有拍雪的照片的话，可以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让我们看一看好不好。而且今天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啊，今天呢这个我的搭档换了，准确的说呢是我们住在876的女主人来了。来，欢迎女主人。 大家好，原来你们这个房子里一直都只住男生是吧？ 你刚知道啊，这是男生宿舍啊。就我跟王维还有一个浩洋还没来呢， 是吧？今天来参观一下哈。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一个家嘛，除了男主人不能没有女主人嘛。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是共有产权的一房子啊。大家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小群。 今天呢住在876呢，我们就聊一聊家里边的事儿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话，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而且今天我们要聊的呀，是跟这个，因为之前的周一的节目，我们把这个什么地段呀、什么那个户型啊、什么这朝向啊、怎么挑房啊什么的，全都已经说完了。 就是说，你们基本上把挑房子所有的事儿都说的没什么可说。 前期工作已经说完了，包括我们挑哪个楼层的，我们都已经聊完了。今天呢，我们要聊具体的了。 今天具体到什么呢？ 聊户型。然后呢，一说聊户型，我在网上看呀，我的天哪！户型前面都会有两个字儿， 什么字儿？ 奇葩。就是你见过这种奇葩户型吗？ 其实在很多这个比如说中小城市啊，可能地儿特别大的地方啊，大家这房子想怎么盖就怎么盖，但是在北京这种 什么叫想怎么盖怎么盖啊， 就是有很多的发展空间或者有很多的发挥的空间嘛。但北京你想，你比如说你现在有一块地啊，就这么一块地，你就要盖那么多房子，你说你怎么办吧？你只好在户型上下功夫喽。 所以你还挺理解。 我很理解，因为我自己就住过有点奇怪的户型。 就是你是开发商的代表哈。 好， 今天我 代表着那些住奇奇怪怪户型的人。 今天我们也来互动一下，就是您见过的最奇葩的户型是什么户型？而且今天我们会根据几个户型啊，真的是蛮奇怪的户型来跟大家聊一聊。而且最重要的不是说聊这些奇葩户型，我们最主要的是要教大家怎么去选户型，好的户型是什么。所以呢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这个为大家服务了，真的真真正正的为大家服务了。如果大家比如说要买二手房也好，新房也好，拿到了户型图了，您可能会觉得有点犹豫，哎，这个户型好吗？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这一个小时来跟我们互动。另外呢也可以发送到住在876的邮箱，住在876啊，住在全拼加上876 @163.com， 或者在微博新浪微博里边找到夏小兽主持，夏天的小野兽主持啊，夏小兽主持。今天也有这个直播帖，我们就是在里边挑了9张我觉得还蛮奇葩的一些户型跟大家分享了，在里边来和我们互动，把您的户型图发上来，我们请专业的设计师以及非常专业非常资深的空间心理学的专家为您这个出谋划策。好不好？ 哎，说到这个空间心理学呀，其实听到这个词，可能大家会觉得好新鲜哈。但说实话，我自己感觉到了住不一样的地方对心情的影响是很大的。 看来你就有问题是吧？来吧，请出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北京紫妍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设计师杨永刚，欢迎永刚。 大家好，我是杨永刚。 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的博士空间心理学的专家谭伟嘉，谭博士。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伟嘉。 好，今天咱们聊一聊这个奇葩户型哈。先说说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奇葩户型好不好？ 永刚可能见的会更多一些吧。 很多很多，因为每天都在跟各种各样的房子户型打交道，所以说那个奇葩户型也是见了很多。这个奇葩户型呢，其实对于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就像我们刚才头上节目之前，我们还和小胖在说，哎，有一个360度的房子，说这个户型多奇葩。我说啊，真的吗？还有这么好的房子？ 360度，我就在想 它这360度面积得多大呀？一层楼得。 这个不一定，有的时候它是房子单独出来的一个小角落，一个小角落里边就变成了一个户型，这些也是有可能的、 哦、 但是我们就在说呢，这个户型奇葩呀，其实很多时候跟自己对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有些人认为它奇葩，有些人就觉得没有关系。 嗯， 而且无论怎样阴差阳错的就选到了自己的名下，就把它给买下来了，其实是多种巧合的。其实有一个很好玩的事儿，这个事儿呢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个，是我的一个客人，他呢其实眼睛并不是特别的好，他在买房子的时候就在哪儿，就在二环广渠门，其实还挺好的地段、嗯、 是。 然后呢他买房子进去之后转了一圈，房子特别好，户型也好，地段也好，他什么都觉得好，就把房子买下来了。等到真的买完之后的时候，爱人来了一看，哎，不对，你这房子是斜的。天哪，他没有看出来房子是斜的。 您说是就是墙是斜的，是 斜的特别严重， 不是一个正方形或长方形的， 何止是这样，扇形啊， 扇形的， 对，特别特别的这个奇怪。但是因为 这眼神也太不好了吧，扇形都看不出来呀、啊、 他真的没有看出来， 我的天哪。 然后后来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事就交给我们，说你看看这怎么办。 嗯， 所以说我们就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把里面去给进行了一下解决。 嗯， 然后呢最终就是把这些扇形，这个让人看起来不是那么的舒服的，这变得规规矩矩方方正正的，我们就是用这种形式给他处理去的。 嗯， 处理手法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们会用一些墙面造型啊， 嗯 啊，柜子呀，吊顶啊，将这个空间变得方正。其实我们所理解的方正呢，不一定非得就是像我们所说的规规矩矩的正方形啊、矩形啊。其实平行四边形，我们进入到这空间里边之后，我们在这个空间里边好像也是直的，只要不斜，这个时候感觉就还挺好的。 嗯， 好、嗯。 其实说到这个扇形，我有一个秘密，我第一个住的房子。就是一面墙也是扇形的 啊！ 对，我当时住的那个楼呢，是相当于是四分之一个圆、 嗯， 大家能想象吗？四分之一个圆、 嗯、 就是一个蛋糕，你横切一刀，竖切一刀，然后它这个四分之一，它肯定有一个面是圆的嘛。 嗯。 然后，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当它这个弧度足够大的时候，其实到你家里，你的眼睛并不会感受到强烈的它是扇形，只是你量的时候，你发现，或者你柜子摆边的时候，你发现，哎。为什么这个两头靠了墙之后中间靠不了墙呢？ 这事儿说明这个我们的主持人住了那么大的大 house。对于我们这些平民来说的话，我们还能够感觉很多很多的房子，尤其像这种扇形的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其实扇形呢，它不仅仅是窗户外墙这些位置是曲线的，它有些时候会关系到里边的墙体、 嗯、 内部墙体在分割的时候也经常会出现，比如说它不是平行的，它是延展开的三射状的这种形式，这是一。另外呢，可能那个不是同一户出现在这个里边，可能其他的户也会在这里边，就会有一个里出，对，就会有里出外进的这种现象发生。这个时候其实也会是挺怪的，奇葩户型，说实话给人第一眼让看上去之后的感觉就觉得不舒服，有很多人就会有这第一印象。 可能大家对于方方正正的东西已经习惯了，反而对于一些其他曲线造型的东西感觉没那么舒服。 别说曲线造型的这种奇怪的房子了，就连房间里边出现了一些，就比如说现在门不是很正或者怎么样的话，他们都会说那你这不是邪门歪道吗对吧，都会有从这些地方再解释出来，就各种想法都会有、 嗯嗯、 啊， 是这样啊。奇葩户型啊，我们觉得看图形啊、 嗯、 看他那个图形，什么马桶型的呀，什么什么手枪型的呀，手枪型的还挺多的。 嗯， 说句实话啊，因为这个在开发楼盘的时候，尤其是大城市会多见这种。为什么呢？现在中小城市可能也多一点了，因为中小城市也开始走那种小面积的户型了。 嗯， 它一个楼起来之后，大户型留给中间的或者一个南北通透的，那角怎么办呢？就只能拿这些，就跟俄罗斯方块似的，你得拼呢。 对， 所以就拼出了这种所谓的奇葩户型。奇葩户型看起来奇葩，但其实说句实话，我觉得对永刚他们这种设计师来讲啊，也没什么特别难的情况，我觉得他们都可以改，对不对？我觉得一个房子户型不重要，格局很重要 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和您这样说啊，这个每一个人遇到我们之后，他们都会这样认为，设计师是万能的。 啊、也不至于啊！ 哦、 你把自己抬得有点高，也不至于啊。 很多人都会这样说，说你交给设计师吧、嗯，把困难交给设计师吧。我们设计师也很头疼，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就是， 这个里边如果可塑性比较强的情况下，那还真的可以会出点彩儿。 嗯，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里边结构如果哪哪都是承重墙，让我们没有办法去调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 就费点劲了， 难受了。对，如果是里边真的是有一些，比如说轻体墙，或者里边没有这个隔断。就完全是一个敞开的一个奇奇怪怪的房子，让我们能够重新划分和定义。这时候其实我们会很心动，就我们会看到这房子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哎，它有这样的很多的种可能。那么这种可能呢，真的会带给我们一些新鲜、一些刺激的感觉。那么我们其实更愿意去做这些事儿，而且最后出来之后的效果，有些时候往往会比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房子更出效果。 就是它能超乎你的想象， 当然可以了。它因为怎么说呢，这种房子结构它带给了人们其实就已经有一个非常规的这种变化了。如果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是往好的方向去发展，那其实会更有与所不同。 那肯定。其实我觉得像这种房子啊，尤其你说的扇形的房子应该还挺常见的。为什么说呢，咱们就拿北京来说啊，比如说你的这个东北方向有一个公园，你这楼呢非得正南着盖，人家想要一个看公园的， 叫做景观房。 哎，景观房， 景观窗户。 你这个，而且呢，人家不想让一户看见，想让所有户都看见，所以他不得做一个大扇形出来， 对， 对不对？你这大扇形，你要一平层，你说我300多平的这个传世豪宅也可以。但是我想分成几个不同的呢，对不对？就跟我们出去住海景房酒店似的。我的天哪，10度的海景房也算海景房，对不对？这也算是哦。所以就会有这样扇形的空间出现。但是极过分的是，我看到有一个，就是大家想必一提这个名字，可能大家都会非常熟悉啊。这个户型图可能就出现在你脑子里边了，那个跑道型的。 跑道型的。 哎，对，跑道型的，就是两边两个那个两个房子。啊，中间是一个硕长的跑道，就在上海，而且卖的还挺贵，当时好像是400多万卖的。 你是说进来之后那个房子特别特别的长，特别特别窄是吗？ 就是他那跑 过道， 他的过道特别的长 啊。 有的人还专门为这个过道就写了首诗，也不是他写的啊，他就觉得这个诗特别适合这个户型，就是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北，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还有的朋友说，哎呀，这个户型好啊，小两口吵架不用到处跑了。而且呢，还有的说，哎，这个也挺好的，你把卧室和餐厅你分离开，中间你不用去健身房了，来回跑来跑去。就像这种户型其实是特别，就交给设计师，设计师也很难办的。 是， 对不对？ 你这个户型我也知道。然后呢，当时我给他们那个定义的是什么呢，就是别人跟我们在说的时候都是两室一厅、三室一厅、一厨一卫都这样定义是吧，我们不这样去定义这套房子。我们就定义两室一厅一厨一卫一跑道。 对， 就把跑道给加上去。这其实怎么说呢，这种面积它其实是真的就是浪费面积。那么在真正从实用角度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高的使用价值了。但是我们可以换个思维去考虑嘛。很多事情啊，就是看一面会有问题，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我觉得也还行。那我把家里边就全部做成艺术长廊。对吧？ 哎，这主意 好。 你就可以把家人的照片啊，然后各种回忆啊，全放在这个墙面上。 对， 你就比如像我以前那个房子，进门其实有一个玄关啊，但它这个玄关呢比门宽很多，但是你旁边摆柜子摆什么也摆不下。最后我就找了一位我的朋友，我们几个人一起在我们家 把玄关给拆了。 不是拆了，我们是自己动手去木材市场买的板材，自己按照那个尺寸做了一个奇奇怪怪的架子。然后哎，结果我就发现那个地方它在门的后面嘛，门的侧面，虽然它不是很引人注目，但它能容纳下接近一个大衣柜的这个东西。就你家所有的零七八碎的，比如说鞋子呀，你用不着的一些东西啊，什么包括我的特别长的滑雪板都可以放在上面。然后以至于当时那个房子我卖掉的时候，后面那个女孩就会说，我来看房子的时候我就好喜欢这个，就是他其实是 就喜欢你那展示架是吧？ 对，这就像因地制宜一样，你是因形来造家具，所以能够利用它。 而且呢，就是无论是怎样啊，任何一个奇怪的东西，只要我们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思想在里边，我们呢能对它有一些心思，我们自己动的心思，其实别人是能够感触得到的。那么即使他多多少少有那么一些不尽人意或者不那么十分的满意的时候，但是别人能够看到他的好，能够会将他的优点或者是我们着重对他改善的这一点就是更明显的能够看到，他其实也就是很好的事情了。 所以设计师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心特别宽啊，心也比较大。甭管买成什么户型， 挺好，挺好。但是说句实话，这是设计师，但是要交给咱们那个谭博士，可能他就绝对不会建议你买这些。 其实从我的角度，我一直很想问永刚，假如你看到了类似于 AK47 这种奇葩型的机关枪户型，他的心里是一个什么感觉？ 就是一个 很安全、 啊，挺好啊，突突突啊，是不是？我突飞猛进，突飞猛进，突突突突突。 床头的位置正好在枪把上， 哎，挺好啊。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很安全，因为毕竟你说我不能随身携带，我家里边住着一个 AK47， 那你谁敢惹我？ 这属于心大的。但是谭博士，我想问问，就是为什么像刚才永刚说了，就为什么大多数人要看到方方正正的才觉得心里踏实？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带弧线呢、啊，包括它异形的房子啊，它。就像设计师能有发挥的空间，但为什么我们站进去之后我们就觉得不舒服呢？也说不出哪儿不舒服，但就是不舒服。 从中国古典建筑学的角度来说，类似于像咱们故宫的四平八稳，其实每一个建筑物在建筑之中都融入了古人的建筑哲学，比如说中庸，比如说居正，比如说四平八稳，左朝右穆，这个是自古以来可能中国传统中的方式建筑，甚至是规整型的建筑，沿袭几千年下来，让大家沿那个传习的这个思想观念所造成了认为房子就应该方方正正，其实房子不一定说不方方正正就不好，只是居住感觉从舒适度甚至利用空间上来说，方正的房子可能设计空间感会强一些，可以利用面也会多一些。 也就是说所谓的不舒服其实主要还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啊、 习惯性问题， 不习惯， 这是骨子里边流传下来的， 对，这是 老祖宗一直都是这样 做 的东西、 我们自始至终住的所有房子都是方方正正，突然间有一个新奇的弧线呢，那这件事也会让人觉得很奇怪了。 不知道大家有接触过类似于像望京 SOHO 或是整个凌空 SOHO 上海的一个凌空 SOHO 这种户型呢、SOHO 的户型就典型的实用率不是很高，流线型特别的多， 北京现在流线型的建筑其实越来越多 、空间使用率确实不是很高，而且 很灰色 小卡拉 好看 灰色。哎，最近有一部电那个电视剧你们没看吗？ 叫什么？ 就是那个谁和谁演的， 谁和谁演的 就是那个 是想说是你就那谁和谁演的那谁谁谁你没有看吗？ 挺帅的那个然后他演一个牙科医生叫恋爱先生 啊、哦，没看， 很多朋友应该都看了《恋爱先生》里边那个里边的女主啊，她的认识的一个这个非常有钱的啊，而且呢又非常暖的那个算男二吧啊，给她借给她住的一套房子，那个就在北京啊，但具体哪个小区我还不知道，没研究出来呢。他住的那个房子，人家的卧室就是一个所谓的扇形的卧室， 就是探出去的那种景观， 但整个风景特别好，能看四环哦，你看看多漂亮。 噪音会很大吗？ 那个我没住进去过啊，从电视剧的收声来讲感觉不到噪音的。 你那是后期配音的吧？ 但是不得不说那个房子看起来就很舒服，就是他住的时候你想啊，我一起床我面临的是今天的第一缕阳光，多舒服啊。 面对着很多大车冲着你的房间， 没事，我住的高看不着啊。 每人感觉不一样啊，就像刚才你提到的，看到了四环呀，其实第一想到的是什么？你说我自己住的房子，我住在二环呀，我的窗户外边是二环，我每天一睁眼，我看到的就是一片红啊，一片停车场啊，我就很难受，我就不想。 挺好，你 刚刚神经衰弱， 做股票啊。对不对？ 就不想起床。不过也能够看到好风景，我觉得这个肯定是这样，因为毕竟我觉得窗户大一点，能够包括像这弧线，能够看的视野更开阔一点，这肯定是自然的。有好处就有缺点。 对。 而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噪音啊，或者怎样的话，技术手段去解决呗。我认为只要能够通过科技的技术手段去解决的，那都是好房子。 哎，所以说今天啊，其实咱们聊这个奇葩户型，只是算是一个由头，因为这个讨论起来会非常有意思。说，哎呦，你们家这。户型挺有意思哈， 哎，大家 手推车似的哈。 大家其实也可以，就是你们家假如就本身住的是一个奇葩户型，可以在微信上告诉我们。 对，现在我们目前在微信上看到的奇葩户型不多啊，都是非常的四四方方、方方正正的户型， 还是符合咱们中国 的。对，但是呢，也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 ，Daydreamer 说了，他的房子挺大的，186平， 哇，好大， 一家三口住，但是他。住完的感觉就是卧室太多了，因为我大致看了一下啊，它这个应该是属于四厅两卫，

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广州，欢迎回来，住在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我是小群。 哎，欢迎小群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嗯， 当然了，这家也是你的，对不对？ 啊，对。 哎，是的，是的，是的啊。 我以女性的视角来看看你们这个男生宿舍里面有些什么需要我们给 怎么样？还挺整洁的吧？ 哎呀，就是觉得你们男人着眼的这个点都太大了。其实像我们女人一般看一个房子，我们喜欢看到细节。 哦，那倒是。 哇，有一个好看的阳台，我们决定要了。 哦，就跟买车似的，我只要有天窗就行。 哎，对，有天窗或者颜色漂亮，要了，其他不管。 所以买房子还得听女人的，你知道吗？ 听女人的，将来会后悔的。 不是，赶紧买啊，真的是。别想那么多啊，这个从今天开始啊，咱们每周一的时候呢，都为大家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就是来看一看您的户型到底怎么样。因为现在呢，很多朋友在比如说买卖二手房啊，新房也好啊，都可能会担心的，除了这个小区的区位的情况啊，其他最担心的可能就是它的户型怎么样，这个户型适不适合我呀，这个户型有没有什么毛病啊。今天我们来解决一下，而且从今天开始我们都周一成为了一个固定环节啊，我们都会请两位来跟大家这个支支招。而且不仅有两位，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都还可以啊，就集思广益帮您去判断一下这个房子适不适合您买。 哎，您现在要是家里正好住了一个觉得户型挺别扭的，想问问我们今天在场的两位，说我这怎么改，也可以发个户型图到我们的微信号，微信上面。 微信啊，对，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也不一定说是您的户型一看就特别扭啊，比如说今天来互动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发来的都非常的方正，房子都非常的好，但是呢，可能有一些小的改动，他们希望能够让生活过得更舒服一些，所以呢，要有一些小的改动。来让这个设计师来这个支支招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的186平的啊，一家三口，对吧？ 它这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四室两厅三卫。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他的说是他想去掉一个卫生间，而且他觉得客厅太大了。 太小了 ，客厅太小了，房间太多了。 其实他这个房子看现在看户型啊，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房子用四个卧室，你要说四室两厅我还能接受，就四室，他说这两厅我没看出还有一个厅在那， 就是客厅餐厅分开嘛。 对对，其实是 算这样， 是一厅还是两厅啊？这个只是客厅和餐厅，他们俩连在一起， 连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管它叫一厅。如果分开就叫两厅。 对， 所以你说中间没有任何隔断的情况下，感觉就是一个厅分出四个卧室来，确实公共空间有点少啊。 对，现在有一个方法，就是把最靠外边的这个客厅，这个卧室给拿掉。中间的这个墙给拿掉，但是我 目前从户型图上看，包括从它的描述上来看，好像这一道墙是 承重墙， 承重墙， 好像过道的那个墙，是非承重墙，是可以打的。 嗯， 哎，这个我突然想到，永刚，就是我妈妈住的地方啊，她有，就是原来她把原来客厅的地方其实改成了一个卧室， 嗯、 把原来有一个类似像小客房的地方，其实改成了客厅。 嗯， 他们有没有可能利用这样的方法，就是彻底把这个厅和卧室的位置稍微调一调呢？ 有啊，当然有了。其实是这样啊，您说这个，我们之前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案子。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像现在其实就会存在一个问题，这个卧室啊全都局促在一边，然后呢客厅餐厅在另外一侧。这个时候其实在往好了去说，这个叫做动静分区。 嗯， 就是动区和静区这样是分开的。 嗯， 那这样的话呢，之前没有相互的干扰。但是我觉得就像这一家人，如果不是有那么大的生活习惯上的落差的情况下，我觉得没问题。 嗯、 但是有些时候像家庭人员比较复杂，有老有小的时候，我们其实反而会建议留出来一间屋子能够给它错开了。您比如说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啊、 嗯、 这位听众呢，您也可以想象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将卧室变成了一个客厅，那么将就是下侧应该是南侧，这因为它没有从户型图上 上北下南， 对、嗯、我们先暂定为上北下南的这种形式，将下边那个卧室啊、卫生间啊什么的这种形式都把它拆掉，都变成一个房子，这个空间就会比较大， 嗯、 比原来的这个客厅面积相对来要大一点。 嗯， 它呢这样第一面积增大了，第二呢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家人有作息习惯不一样的情况下，那么从这间屋子里边睡觉啊、起床啊的时间可以不受另外的几间房子的影响。 嗯， 这样的时候呢，就是生活习惯不受影响，那么家里边的矛盾呀、啊、或者怎样可能就会少很多。 哦， 嗯， 省得有人抱怨说这么晚你们还不睡还看电视， 对 吧？吵着老人睡觉。 我倒觉得他们家的这个户型啊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他的卧室应该在很深的地方了。他呢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把在客厅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公用的那个卫生间， 嗯， 给打掉， 去掉， 去掉之后以扩充客厅的面积。但是个人觉得这样做并不是太好。 不是这样啊，这个墙首先我们能够看到，从结构上来说这堵墙是动不了的。 嗯， 我们现在有几道纵向的墙，第一呢就是客厅和餐厅两侧的墙， 嗯， 还有一个呢就是最东侧、 嗯、 最东侧两个卧室的纵向的墙，这一定是承重墙。 嗯 啊，所以说这两个墙我估计可能是拆不掉的。 嗯， 所以说从这个结构安全上来说，我们其实不是这样。 承重墙最多可以打多少？ 也一点都不可以打。 一点都不能动啊！ 对，一点都不可以动，因为这个承重墙呢，里面全部都是钢筋和混凝土，真正来说只有外边两厘米左右的尺寸、 嗯、 能够有一点抹灰层，但是两厘米其实没有任何的作用的。 那如果他想扩充客厅的这个大小的话，空间的话，他怎么办？ 其实是这样，真正扩充的话，对于我们来说会有几个不同的角度。第一，真正的是实实在在的把我们厅的面积变大了，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呢，其实我们的大和小其实都是相对的，或者自己感觉的、 嗯、 那么我们有些时候在装修上的时候呢，用的颜色会比较多，会比较乱，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这个房子怎么觉得不够用啊，不够大呀。那么我们在设计的时候给视野更开阔一点，光鲜并那个颜色更光鲜亮丽一点，那么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更好的有收纳，不会显得很乱一点，那这时候其实都会从视觉上改变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房间大小的一个整体感觉。 嗯， 所以说我真正是给您提出来的建议就是，不是特别的要建议要去把这个墙打掉，因为承重墙的拆除其实是，不安全的，是违法的。 嗯， 那我们真正要从安全角度出发，第一，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自己心理上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房子结构。像这180多平米的房子，其实面积真的还 已经够大的了， 对，真的还好了。那么如果不够用的，如果觉得小的情况下，那么您看一看是不是里边杂物比较多，颜色比较重，还有呢就是说，这个里边。堆砌的比较乱糟糟的这种情况下，你看有没有这些情况？如果都有的情况下，那就解决掉；如果没有的情况下，我们再从光线上再适当的去缓解一下，解决可能会好。 有没有可能把现在目前，因为它的客厅和餐厅是在共用一个空间的啊、 嗯？ 有没有可能把其中的一个，比如说餐厅这个的功能区，放在它？ 我知道您说的意思， 最外边的这个 我明白，我明白。但是现在是这样啊，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很多听众没有听过这户型图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是从这个入户门进去之后，左边是一个餐厅，然后右边是一个客厅，餐厅和客厅之间是没有任何的区分的。那么无论是怎样， 虽然从空间没有区分，但是从使用的角度来说，它一定是具备了餐厅和客厅的这样的功能。第二个呢，它一定会被人为的走动的这条动线，也就是通道的这样的功能，一定是实际存在的。其实无论怎么算，它都是可以分成三部分来组合的。 嗯， 那么这三部分又是在一个比较狭长的空间里面，所以说无论怎样，它不能够解决我们现在客厅这一小块给人感觉视线比较大，或者是面积增大的这种感觉，是做不到的。 嗯 嗯。所以说房子结构本身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刚才提到了是我们想把那个卫生间，比如公共卫生间，我们给它取消掉，但是公共卫生间和餐厅之间的这堵墙是动不掉的， 是承重墙、啊、 对，是承重墙、嗯、那么只是把餐厅边上的卫生间给取消掉的话，那么其实对于客厅整体感觉来说，它没有任何的增大或者减小的这种变化影响，不会有的。 嗯， 嗯， 嗯，而且您的这个卫生间去掉之后，等于就没有公共卫生间了 啊。那家庭人员不复杂也没关系，对，这个是一种可能啊。不过我再给您提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客厅里边其实容纳了更多的功能。比如说我们这个客厅里边如果有客厅，如果有聚会，如果有这个比如说像有一些茶室或者有一些其他这样的功能的情况下，可能也会觉得这个空间不够用。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空间的功能给它摘出来之后，让它更单一，可能也会好一点。例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房子里边的这个卫生间或者是厨房还有这个卧室变成一个大空间，比如说就变成了餐厅和厨房的这种形式，那么我们就将原来结构上的餐厅的功能给它改变了，那么就是把我们客厅的一个功能摘到那儿去，比如说那个地方可以当做一个小的会客，因为那边还有一个大的露台或者还是花园，这个不知道。 嗯， 那么可以从那个地方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另外一个区域，我们就把客厅的功能摘出来了。那客厅里边的一部分功能摘出来了，其实也有可能会缓解一下客厅的压力啊。 那说的不是还是刚刚我说的那个意思吗？就是把餐厅挪在里边嘛，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 好啊， 我觉得这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另一位的啊，这个 新 好啊，他说了，他说发来这个户型图，目前我们看到了这个户型非常好啊，从我看来我非常之喜欢，但是他觉得可能从实用上角度来讲，他的厨房的面积不够大，因为我们从户型图上来看，他厨房有一个空间是留给冰箱的，但有可能他想把厨房改造成一个纯的厨房，就是我可能要把空间那个冰箱的位置呢也做成灶台啊，然后要把它或者是做成这个功能台啊、处理台啊怎么样的，总之要做成一个这个类似于像回字形的一个厨房的结构。冰箱放在哪儿？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冰箱放在哪儿？而且呢，他说了，我就觉得厨房太小了，这怎么改？这个两位看起来好像是没法再给它扩了，对吧？ 嗯， 只能把冰箱移出去。来，同志们，找一地儿把人冰箱放在哪儿呢？ 可以放在餐厅里吗？ 要我就放阳台上了。 哦，他因为他的厨房连了一个阳台啊。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餐厅的中间留的那个过道并不算太多。对吧，不算太大，所以放在餐厅的位置也还好吧，你们觉得呢？ 嗯，我是这样啊，我看了这个房子之后，确实是因为其实面积有限，我们只能先说这第一步。 嗯， 因为它毕竟可能也没有180平米。 嗯，没有， 对，面积可能相对来说小一点，但是呢这是第一个。另外还有呢，这是一个两个卫生间，两个卫生间其实是看自己家里边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有的人很需要两个卫生间，有的人就不需要。但是从这个房间，从这个现在房间的厨房上来说的话呢，这个可调控的面积其实并不是很大了。那么其实就像刚才小胖说的，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冰箱挪出来，挪出来之后其实在客厅的某一个地方其实可以去解决。 嗯， 能够 餐厅是可以解决， 对，餐厅抱歉，餐厅的某一个位置可以去放这个，我觉得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啊。 嗯嗯嗯。 但是还有一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厨房现在门的开启我觉得可能会有问题。 哦， 嗯，因为现在 它是一个推开的这样的门， 对，叫平开。 嗯， 在这个整个厨房里边啊，面积在不是很大的情况下，门的开启其实需要有一个面积和尺寸的。那么这个面积和尺寸其实都会影响我们对这个整个厨房的感觉。 嗯， 毕竟呢，有这点敞开的面积，我人就不可能站在这儿，我就不可能来回行走，不可能放东西。 嗯， 那这时候就会受它的影响。 嗯， 所以说我们其实还会建议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把这个门呢做成推拉门。 嗯， 对，做成这种推拉门。 或者是外挂推拉门的形式。 嗯， 从这个整个视觉感觉上来说呢，外挂推拉门也会给人感觉更好一点，更漂亮一点。 是是是，嗯、是, 是。 而且它这厨房门口两边没有遮挡，也没有墙，其实非常方便做推拉门的。 对对对。 推拉门，我们什么叫外挂推拉门？就我其实是建议啊，把这个门做的通高，通到顶。 嗯。 对，做到通到顶之后，这一整面墙其实相对来说更完整。 嗯。 而且呢，对于我们日后餐桌的摆放，其实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引方向。 嗯。 第二呢，就是在这个整个一个通高的一个推拉门上边呢，其实可以对这个墙面进行一个比较合理的比例的一个划分， 嗯、 还可以做一些很好看的一些装饰， 哎，这个 把这个地方美化一下， 是是 是，因为单纯的一扇平开门的话，动也动不了，也没有任何的可能性， 对对， 对于餐厅的视觉效果来说，可能会弱上一些。 对，嗯、哎，谭博士，你看到这两个户型，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超级好啊？ 说说第一个户型有几点倒是可以补 充的，就是那个180多平 的， 180多 那个户型， 嗯。 首先，如果想从空间心理学的角度去产生它的延伸感， 嗯、 我倒是非常建议一进门的这面墙上去挂一幅有视觉延伸性的画， 啊、 例如开门见山、 啊， 让整个视觉感觉去达到了延伸。 嗯 嗯。 而且从餐厅也好，从客厅也好，最好全部使用圆灯。 啊， 圆的灯、啊， 天圆地方， 嗯， 这也是一个心理学。你想想怎么的，太阳是圆的、 嗯、 月亮是圆的，而大地是平的， 嗯， 怎么人的头部是圆的，脚底是平的， 嗯， 这是一个符合自然的摆设， 嗯， 而更不要建议像如果空间感想要延伸，尽量不要去挂欧式的吊灯， 嗯， 它会占据特别大的空间啊， 特别大的空间、 嗯，现在好多的这个户型就是这样，给你一个特别大的厅，但是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厅是狭长的、 啊、 虽然它很大，但你算面积的时候， 对对对， 它并不是长宽高，它并不是差不多的， 没错， 我的姨妈家的那个房子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它房子本身非常大，但是它的厅跟这个几乎完全一样、 嗯、 它是一头是厨房加餐厅，其实厨房就是相当于是在阳台的那个位置、 嗯、 然后另外一边是一个巨大的落地窗，是一个厅，但你每次进去之后你就觉得特别憋得慌，就是因为它太长了、 嗯、 这样长的两头采光，中间又显得有点黑，我自己倒是觉得就是他们相同的户型，我看过他们邻居家中间稍做了一个隔断，把它隔成两边，虽然每一边都减小了、 嗯、 但你在每一边待着你都觉得舒服多了。 嗯，对对对啊，确实，我们通过这个户型图，两位的户型图呢，只能目前先分析到这里啊、 嗯、 如果各位有什么具体的一些需求和想法的话，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啊，记着我们的直播时段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14点到15点这一个小时，您可以在这一个小时和我们互动，当然了，如果是节目之外的话，您也可以把您的户型图直接发送到我们住在876的官方的邮箱啊，就是住在全拼876@163.com，或者关注我的微博夏小兽主持啊，夏天的小野兽啊，夏小兽主持，在里边呢给我们发问题也可以，我们都会在周一的时候请两位专家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尤其看见这个小的，我就想了，这个户型其实跟我们家的有点像， 是吧？ 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把他那个主卧的卫生间改成衣帽间，但不知道这个可以不可以，回来我们再聊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感谢两位，谢谢，也谢谢小群，我是夏明， 我是小群，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咱们明天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

对吗？ 没错啊，不会产生任何的其他费用。 好的，第二点，今天活动中的酒是真真正正的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吗？ 保证是啊，假一赔十。 嗯，第三点，这次活动是不是不用提前花钱啊？这个酒送到了，您满意了再来付款。 对对对，满意的再付款，所以是一点风险都没有的啊。 好的好的，胡总啊，就在咱们刚才这个说话的功夫啊，工作人员提示我说呢，名额就剩几个了啊，马上呢可能就又没有了。咱们总不能说像上次一样哈、啊，又让很多人订不到了，对吧？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追加一些名额呢？ 哎呀，这个每次一出现这个情况，你就让我加名额， 胡总啊，加名额就是让大家都参与进来，只有大部分人都能抢到了，才能证明你们这个活动是真的呀。对吧？要不然像上次一样，名额少啊，活动结束了，大家又有质疑，那你这活动不就又白做了吗？对不对？ 好吧，好吧，好吧，这样吧，啊，就是剩下的时间呢，咱没有名额限制了，只要大家打进电话，都有机会一块钱买两箱，好吧？ 好的，好的，真是太感谢胡总了。一块钱买两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电话呢是400-919-6686。400-919-6686。再来跟您说一下今天的活动，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的一元秒杀，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的酒，今天呢只要出厂价1499一箱，然后呢您再多加一块钱，就可以额外的再多获得两箱，相当于是1500呢您整整带走了三箱18瓶酒，赶紧来打电话了，400-919-6686，400-919-6686。更让大家放心的是呢，本次活动啊，您先预订，然后呢给您免费送酒上门，您验货您满意了您再来付款，现在打电话呢相当于啊是只占了一个名额，一点风险都没有，抢您电话呢是400-919-6686，400-919-6686。一块钱秒杀两箱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电话您记好了，是400-919-6686，400-919-6686。不知道啊，您平时喝不喝酒？但是我觉得，即便啊您不喝酒呢，我也建议您啊，今天咱打个电话先占个名额，这样呢，您中秋国庆啊招待朋友、走亲访友的酒就都有了。关键呢，用的是五粮液股份的酒，还特别有面子啊！所以电话您记好了是400-919-6686，400-919-6686。市场价呢是3180一箱的酒，今天呢只要出厂价1499一箱，然后呢您再多加一块钱，就可以额外的再多获得两箱，相当于呢1500啊，您整整带走了三箱18瓶酒，赶紧来打电话了，400-919-6686。400-919-6686，预订成功呢，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验货满意您再来付款。那么活动呢即将结束了，预订电话最后再来报一遍是400-919-6686，400-919-6686，400-919-6686，祝您抢订成功。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 没有万一，必须实现。 哥们儿，话说太大了吧？ 在全包圆，我8万置新家的梦想就真的实现了。 8万，那能是好材料吗？ 都是超环保一线品牌，活也干得超精细，在这儿我就是上帝。 8万，你还没算家具呢。 999每平米，含全屋实木家具。 实木，知道实木多贵吗？ 还有灯具、窗帘。 8万，我就不信连电器你也不用自己买。 不用，999每平米，还送好几件名牌电器，省到家了。 好吧，哥们儿，你赢了。怎么找全包圆？ 400-606-8866，记住了啊，400-606-8866，限量优惠，先打电话占上名额再说。